去了。 娘娘这为天起走短兵，娘娘你去前往好事不成，你怎知陈州的三年在荒是无匹他误让北庙不降啊，老天爷小破失之何尝，赵相官又不让走命皇上，三王爷能和俺机关齐名，传旨令国舅驱马两条，好国舅放两边可口黄陵，有一个张贵英进京告状，范尚书他不让去见君王，十万官在金殿急走包状，包围臣下陈忠啊， 娘娘是 光给草原卷， 你看得清， 看得清， 认得准， 认得准， 好你老啊！要叫王朝一声兵，二字带头王夫令，乱了家门是真乱家，念你脸。有求人情，我此点锤后啊全都打到手， 好吃吧，喝住宝钗你哪里行，擅闯乱家你罪该死， 你欺君犯上罪不轻， 花王家闺你守关， 我本是执法开封卿， 来来来，哎哎哎哎，你随我去见驾， 趁着回来的马上停，人一一 是乱家你难登城， 我劝你快快闪路去， 你要是逃到万福楼， 你可就保证死铁面， 娘娘是给你缝不清， 快闪着 万福楼 要交粮， 但也是 万逃啊，我从红路见 高潮 回顾 娘娘啊，宝成打了乱家，何不上殿纵他一本？ 乃是臣 对我讲说一遍，我给你推算推算，你看如何？ 也好，有劳先生了。 听住，你要找事将来才是啊， 先生啊。 就知天晴里光。 推算推算啊， 我们家住在城南， 家住南关， 年龄不过十八岁， 刚刚你是几岁？ 一双父母天下是女王国，我兄我妹是孤身。 哎呀，先生真乃身体妙算，一字不差，请先生记名我，拿给我表妹托你再行吧。 既然如此，把你表妹的为难之事找时间来才是啊。 先生啊，哎，你讲的给我才是你的命啊。 臣告皇堂，三年 进城算卦去的呀， 不行， 郭舅爷有了。 任何人不能进城。 我们举世良民，不让我们进城抵你，难道让我们饿死城外不成？ 饿死你活该。这个年头饿死这个百十八这个不算稀罕事，反正你们不能进城。 我来问你，你们可都是城里的百姓吗？ 俺家住在城南关呢。 哦，你可认识他吗？ 他是我的近邻。 哦，这么说你们都是南关的百姓吗？ 正是。 我再来问你，你们既是南关的百姓，为何从西门而进？ 向乡亲们借银抵米。 我再来问你，他叫什么名字？ 他无有名字。 没有名字？既然来路不明，定是流寇。坤家， 慢来，我乃卖布之人，云游四方，昨天到西方算卦，今天又西门而进，这有何不可？ 那他为何不知你的名字？ 算卦之人只有外号人人皆知，真名实姓不知的也太多了。你这个军爷莫非是当差不久？